下风流花似花无常，不带一点伤，走得坦荡

处在一起，听不见风中的叹息。谁知道爱是什么？短暂的相遇，却念念不忘。用尽一生的时间，情却不会遗忘。 北京时间19:00。